人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降雨天气影响，今天的气温呢是明显下降了，高温闷热天气终于结束。下午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0度上下，比较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以及出行。今天夜间呢还会有雷阵雨天气出现，北部地区降水量较大，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防雨防雷电。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东部地区有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5度。提醒大家，今天夜间呢还是有雷阵雨天气出现，尤其是北部地区的降水量会比较大，外出注意带好防雨用具。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2.1， 处于基本畅通级别。环路方面，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是北五环奥林西桥到仰山桥由西向东方向，东二环东四十条到朝阳门桥由北向南，西二环天宁四桥到复兴门桥由南向北。快速路方面，压力突出的路段呢是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西向东方向，学院路北四环中路到校园南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在中医学中，精气神被称为人参三宝，而中医养生主要养的就是精气神。那么什么是精气神？精气神不足的表现有哪些？日常饮食如何调养精气神呢？健康加油站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冯兴忠，跟您说说如何吃出精气神来。 今天想做什么比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坐着感觉不到。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做客嘉宾，他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冯兴忠。你好，冯主任。 你好，白林。 欢迎您的做客。这个中医讲究呢是我们要精气神儿，被称为是人参三宝哈。那咱们就先从这个中医养生的角度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这里边中医咱们讲的这个精气神儿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精气神儿是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每个人追求的目标， 嗯， 也是中医治疗任何疾病所追求的一种状态。那么简单来说，它主要是包括这三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他身心愉悦， 身心愉悦，心情好， 心情好。第二，精力旺盛。 哦。 第三，能够适应他应该承担的，无论是家务是这个事务性的所有的工作，而不感觉到疲劳或者超负荷。 哦，精气神应该说是一种特别好的状态。 一种特别好的。 这种状态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直在努力追求的。 在追求的。 那就说明很多人其实现在的状态呢，就有点达不到我们刚才您提到的那几条，是不是？ 对，现在由于这个经济的发展，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大，很多人也不是每天总是处于快快乐乐的上班，工作起来也不一定是那么精神饱满，是吧？有时候感觉到力不从心的情况，是吧？这都是一种这个精气神不足的表现。 甚至如果用现在医学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儿，就是一种亚健康状态的感觉。 有关系， 有关系， 有关系。 嗯，好，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研究研究这精气神儿。说实话，人啊，一般到了下午这个点儿的时候，明显就会觉得这体力状态、脑子也跟不太上了哈，就有点精气神不够用。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中医养生的角度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吃出这个精气神来。因为经常很多人都说什么药补不如食补，我们还有药食同源这样的话哈，所以很多人呢说我不想吃药的情况之下，我希望通过一些食物，哎，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保健养生的效果。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冯兴中冯主任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如何吃出精气神来。那么大家关于中医养生方面的问题呢，也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和冯主任互动和交流的。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010-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是在多个平台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您的手机可以下载网易新闻、腾讯视频以及今日头条的这个客户端，都能够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关于中医养生方面的问题哈，怎么样能够吃出也好，或者是培养出也好自个儿的这个精气神来，您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和专家互动和交流，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医保方面的消息。市人社局今天通报，全市近2000万医保人员已经全都实现持卡就医直接结算。北京所有住院业务的600多家定点医疗机构都已经纳入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范围。据了解，去年4月北京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全面实施后，北京市医保部门也增加了医保基金投入，仅调整医事服务费报销政策一项就减少个人负担6.76亿元。有高血压的患者要听一下这一条消息哈，当前高血压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而由肾上腺瘤引起的高血压很容易被当作普通高血压进行治疗。在此呢，我们要提醒年轻人，如果出现高血压症状，一定要注意排查肾上腺瘤。据了解，肾上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一旦肾上腺发生病变，非常容易引起激素过度分泌，而过多激素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心血管系统，造成继发性高血压。所以年轻人如果出现阵发性高血压、心跳变快、心悸、头痛等症状，要高度警惕肾上腺肿瘤。患上肾上腺肿瘤引发的高血压，不需要终身服用降压药控制病情，可以通过手术得到根治或者是改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耳朵健康。老年人听力减退，除了跟年龄增长、器官慢慢退化有关之外呢，还跟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以老年人常有的三高问题为例，当身体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等问题时，可以使血流减缓、血液粘稠、血流供应受阻等，再加上内耳动脉非常细小，就更加容易出现内耳微循环灌流障碍。 如果这种缺血缺氧状态长时间持续得不到纠正，就可能导致内耳组织发生病变，从而引起听觉神经受损，出现不同程度的耳鸣、耳闷、听力下降等问题。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老年朋友，如果出现了耳鸣、听力骤降、耳朵有被堵塞或者是进水的感觉等耳部异常状况，要及早就诊，拖的时间越久，后面的治疗效果呢也就会越差，甚至还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听力损伤。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你说世界是多么辽阔，渺小的我们拥有什么。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是为您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冯兴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如何吃出精气神儿来。节目一开始呢，冯主任简单介绍了一下哈，这精气神儿指的都是我们的怎么样的一些状态。其实这些状态呢，都是我们说我们普通人一直在追求的，比如说有力量的感觉呀，天天的心情特别好呀，从事了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各种我们需要应对的事物之后，依然觉得很轻松啊，这个能量十足的感觉哈，这就是精气神比较足的状态了。但是临床上我们也想问一下冯主任，患者来就诊的时候，通常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状态都什么样？比如说我们先望啊，光这一望能看出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也可以来对照一下自己。 中医这个临床这个诊治病人，他的这个收集病人资料的方式就是望闻问切。 嗯， 四诊，首先是望。望呢就是看他的精神状态，看他的这个面部是不是这个面色，比如说红润， 嗯， 是吧？眼睛是不是炯炯有神？ 嗯哼， 是吧？看他这个动作，进入诊室或者出入活动是不是灵活？ 哦， 哎，就是主要是看他的，就是中医所谓的这个精气神的最主要的部分，他的神在哪儿？ 哦，真的就是，其实一打眼儿，基本上他从总那个诊室门口，患者走到您的这个诊台前，往那儿一坐， 嗯， 这一打眼儿，现在我们说先看眼神儿， 嗯， 再看整个脸的这个面色状态， 嗯， 以及那几步走过来， 对他的这个各种这个活动动作， 嗯， 包括这个步态，什么就看这个人的基本情况。 嗯，这要是看着无精打采的，面黄肌瘦的，耷了个脑袋， 嗯， 这一看， 嗯， 我们就说没有精气神的感觉。 对， 嗯， 或者因为疾病，或者是因为过度劳累，或者因为其他因素。 所以说，影响我们每个人精气神的这个密切的关联原因，其实是挺多的。 对，非常多。 通常大家伙儿反映出来的，自己都是受哪方面困扰？ 困扰一般情况，一个是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是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生活方式的不健康。 嗯， 比如说这个休息和这个劳逸适度啊，再一个是饮食偏嗜或者不适合自己的 哦 啊，再一个是这个因为这个长期的工作环境或者是工作性质所导致的身体的一些偏差。那么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是亚健康状态。 嗯， 日积月累可能会导致疾病。如果是他的这个有些临床症状，如果是集中在某一个系统、某一个器官病变呢，可能会明确的会确诊为某种疾病。 哦， 它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嗯，所以说这个精气神儿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比如说外在表象上我们打眼就能看出来的状态，但是随着这个时间久了，您的这种状态或者说这个精气神儿掉不起来，一直是那样子的话，那有可能它就会影响到你身体实质性的健康问题了。 嗯，不光是我们打眼一看它的外在的状态， 嗯， 还有这个就是求医者的他的心理情况， 哦， 是吧？比如说就是我们平常见的 这个强颜欢笑的，他可能他内心很有痛苦，是吧？ 哦、 啊，所以说精气神是一个全面的， 就是不能光看着表面是好像状态挺好， 哎、对 ，得是内在也真的很好、 哎。身心愉悦是第一件， 第一要位哈、嗯。所以今天呢，我们重点是要从吃的这个角度来跟大家伙说，怎么样吃出这个精气神来。那可能很多我们的听友啊，我们的听众听了之后也会纳闷，说精气神刚才你们说了，关系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后续影响可能又会特别严重，真的靠吃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吃和精气神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联呢？ 吃只是生活方只是这个生活的一方面。 嗯， 那么人所谓的精气神也好，所谓的各种状态，都是其实都是生命活力的展现，展现，还有内还有他自己的感受， 嗯， 是吧？是不是这样子？再一个是这个，那么所有的这些能量的提供啊，这些能够保证他这个精力的或者是这个身心愉悦的，与吃有关系。那么吃是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 嗯， 啊，主要来源或者是唯一来源。那么关于吃什么与精气神的关系，那就是一个因果关系，是吧？我要想精气神好，啊，达到就是有充分的这个活力，那么应该吃什么？那这里边，我首先要给要跟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要纠正一些这个好多这个不好的社会现象。 嗯，哪儿吃错了？可能 哎，对，这个现在已经好多这个因为这个媒体的发展或者新媒体的出现， 嗯， 这个各种健康的一些这个科普教育的知识也纷至沓来，非常 我们看到特别多的这个爸妈手机上转的那些所谓的什么科普的一些东西，那好多我觉得是谣言。 不是，现在是这样，现在我们看到的好多老年人的生活，他是这样的， 嗯， 吃了一辈子饭，到了生命的晚年，不知自己该吃什么好， 不会吃了， 还要不会吃了，还要问专家吃这个好不好。那么把吃饭本来是一种应该是生活这个日常这个生活活力能量的来源， 嗯， 应该是做到美食享受的， 嗯， 那么现在反而成了负担， 成负累了， 哎，成负担了。那么每天我们的老年人就是查资料看吃什么好， 嗯， 成了负担。那么这个我们要首先要这个明确两个概念， 嗯， 一个中医养生和现代营养这两个字的区别。养生养护生命是中医的概念，养护生命是讲人的，养护生命，营养是讲物的，讲这个东西含这个食物或者这个食品含有什么样的营养物质，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这是两者这个不同的概念。 对， 那么我记得我也是在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应该是89年前了，应该是那时候刚有这个健康节目的时候，那时候在央视新闻里新闻联播里边，在临近我记得春节前有一条这个新闻，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贵若黄金的冬虫夏草，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和普通我们的食物那个蘑菇菌类是差不多的，是一样的。因为这当时我们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就找到我来到这个直播间，其实为什么要找我啊？因为这个当时啊，因为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这个好多需要，也有好多是因为商业的需要，是吧？好多对于冬虫夏草的误区啊，认识误区啊，央视当时找我做了连续两期节目，关于冬虫夏草是怎么回事，是吧？有什么用？然后就咱们台就把我叫来，问我这个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是从现在对两者，这冬虫夏草和蘑菇 它含的这个氨基酸种类， 嗯， 氨基酸数量，就是说所指的营养价值来讲，在实验室来看，我认为他说的可能有道理。但是如果人食用以后天天吃冬虫夏草跟天天吃蘑菇的精气神能一样吗？ 还是不一样， 哎， 是吗？ 哎，不一样，要根据人体的反应。 嗯， 哎，所以说这是中医养生和现代营养学的最根本的区别。 首先大家应该了解到的一点，就是我们说的中医养生这个里面吃的哪些东西，更多的是从养护生命角度， 从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来讲 的， 而不是根据它的成分来讲。 而且我们就是说同样是一种成分的食物， 嗯， 每个人吃到身体里面，比如说你吸收的情况啊，后来的这种我们说后续的效果呀，也是不一样的。 哎，这比如说都是蛋白质， 嗯， 从营养物质来说都是蛋白质的，鸡鸭牛羊， 嗯， 鱼，这蛋，这些都是蛋白质的食物。但是大家的这个日常的体验或者常识都知道，牛羊肉吃多了会上火， 对， 而大肉和鸡蛋吃多了不会上火， 嗯， 那这就是人体的反应不一样。 对对， 那这就是说一般的食物对人体来说作用，它有三个层次、 嗯， 第一就是营养学的层次，就是现在营养学的它含有什么营养物质，能给人体提供什么样的营养，提供多少能量， 嗯， 这是第一个层次。所有的食物都是入口当中的食物都会有，首先是先讲这个作用，就是现在的营养学。第二个是美食享受，因为吃是我们这个作为一个生命，是吧，得以生命延续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是不是吃得好， 对， 是吧，是不是吃得舒服，是吧，要做到美食享受。 好多姑娘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顿好的心情就好。 哎，这个好呢它与这个地域文化有关系， 嗯， 比如说这个川渝地区，嗯，他喜欢吃 辣的东西， 辣的， 嗯， 江浙一带喜欢吃甜的， 嗯， 那么对于咱们大部分这个北方人来讲口味比较重，偏于酱什么什么，是吧， 哎，酱香型的， 哎，酱香型，嗯，那么这他就吃这个舒服，哎，舒服，这是第二个层次， 美食享受。 哎，美食享受。第三个层次就是我说的偏性调节，就是刚才我讲的， 嗯， 牛羊肉吃多了会上火， 我就属于这类人。 哎，这就是说个人体质不一样， 嗯， 那么对事物的反应性不一样，那么要做到这个真正的能对精气神有影响的，对精神有好处的，关键在于第一个是营养保证，第二个是美食享受，心情快乐愿意吃， 嗯， 第三个是偏性调节， 适合你， 哎，适合自己， 对， 也就是说比如说平常怕冷的人，吃点这个凉东西就容易腹泻的这人， 嗯， 那就吃温性的，吃蛋白质的时候那吃点牛羊肉， 对， 哎， 可以选偏热一点的， 哎，选偏，比如说经常上火的人又喜欢吃肉，那就不要吃牛羊肉 了、哦， 哎，这就偏袒，这就是任何食物对人体，嗯，作用的三个层次。那我们养生就是中医说的养生，就是关注于这三个层次的综合，关键是它对人体的精气神的促进作用。 嗯， 那么营养学只是局限于第一个层次，它含有什么营养成分，具有什么营养价值。 对，那咱们就从这个中医讲究所谓的这个养生的角度哈，更多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吃对于我们的精气神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哎呀，我这还有一些趣闻呢，就是说这个皇帝，这个自古的这些皇帝哈，长寿的就那么几个，大家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长寿皇帝乾隆，据说他就有很多的养生经，那个时候我们记得看了一个那个片里边就是说啊，其实当皇帝也挺不容易的，苦差事，早上起来按照那个什么子丑寅卯的那样的一个时段哈，当时我还掰手指头算呢，那真的是天天披星戴月的，属于那样的一个时间段，他得起床，得学习，得锻炼身体，然后批阅奏折等等等等。那就想了，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边，乾隆皇帝为什么能够活到89岁呢？后来在这个《黄帝内经》里边就查了一下，据说这个皇帝呢，他就是，不喜大鱼大肉， 然后呢比较爱吃一些素一点的食物，然后特别是两样东西，一爱喝粥，二他爱吃的东西豆腐。比如说他到哪个地方，到那个下江南了，然后跟着来一批厨子，那一顿饭有可能豆腐做成的就是三道菜，就这样的一种吃法哈。当然了，这个呢可能是这个因人而异，包括现在很多人其实也特别喜欢吃素食，但是我觉得这个他们所谓的一些素食的理解可能也不太一样啊。那从中医养生的角度，刚才我们说了，其实最高层级应该是什么，应该是适合自己，不应该是千篇一律的啊。那像这个中医讲究药食同源呀，中药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四气五味，那我们吃这个东西，这个什么四气，哪四气哪五味呢？简单跟我们说说。 就从那个刚才你讲那个故事、是吧，乾隆皇帝他高手喜欢吃豆腐和素食， 对，还有粥， 哎，喜欢吃，这就从这个无论是粥也好豆腐也好还有其他的肉类也好，它都是人体的能量来源、来源首先是有营养， 嗯， 是吧，保证了基本的营养。第二个层次，美食享受，他喜欢吃，美食享受， 对， 哎，美食享受，好这一口，那起码他吃了舒服啊， 对，吃的时候心情还好， 哎，心情好吗？ 嗯。 第三个就是偏性调节，偏性调节，你想这个豆腐啊和粥啊，就一般情况是，偏于平性的， 对， 这时候就涉及到四季。我下面还要讲。 嗯， 那说明这个，乾隆皇帝啊，他身体偏差不是太重，那不是特别怕冷，也不是特别怕热。这个中医的所谓的药食同源，他讲的偏性是指的四气五味。四气指的什么？寒热温凉。 寒热温凉。五味呢？ 五味是指酸辣苦辛咸，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舌头尝的那几个味道，是不是？ 它更多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老百姓更这个可以理解的这个四气五味啊，四气偏重于自己的体质， 嗯， 那五味偏重于自己的就是饮食对食物对人的第二个层次美食享受， 他的喜好。 比如说喜好、 啊、 喜欢吃辣的喜欢吃甜的这么个情况。 这么个情况。 哎、 好、 嗯、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就暂且告一段落哈。刚才我们也是引出这个四气五味了，你是偏冷的偏热的偏寒的还是偏中性的，以及这个酸甜苦辣和各种味道。我们下半段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看看到底怎么吃是适合自己的，怎么吃才能够吃出我们追求的这种精气神来。中医养生你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您关注。 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 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市暨谈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冯兴中冯主任，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如何吃除这个精气神哈。那么大家关于中医养生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趁此机会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您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爱问医生加关注，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日常呢也会收到权威有用的健康知识，比微信圈里那些所谓养生谣言靠谱的多。另外收看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网易新闻、腾讯视频或者是今日头条的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法把您的提问发送过来。好，我们来抓紧时间看一下王阿姨打来电话咨询的，81岁了。他想问问说贫血胃不好，听说亚麻籽能防癌治胃病，他想问问冯主任可不可以每天他都吃些这个亚麻籽呢？ 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因为好多我们在这个医疗过程当中啊，好多老年人最关心这个吃什么东西抗癌、防癌， 还得他治他的胃病。 对，也有很多这个朋友啊，从网上查，是吧？一查这，是吧？能治防癌的还不少，是吧？那也可能有些食物能防癌，那我们在临床怎么看这个问题？第一，他在研究室实验室看某一种食物，比如说这个王阿姨说的这个亚麻籽，有。能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啊、增殖啊，是吧？能防癌、能抗癌。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应该看到它的防癌效果是什么？我经常吃亚麻籽油，我不得癌症，没有癌症，这是最终的效果，是吧？要关注这个。但是往往我们这个老年人啊，或者是对医学这个没有医学背景的普通人来讲，都是把实验室里边的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简单的理解为体内的生物复杂过程，这是不对的。比如说现在好多的又是多吃地瓜抗癌、多吃香蕉抗癌，是吧？西红柿抗癌啊，等等等等，这个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看到天天吃西红柿吃地瓜的人 就真不得癌呢？ 就没有癌症吗？是吧？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也是一样，那么从给我们这个身体状况、生命活力展现的精气神角度来讲，那这个亚麻籽油好不好，还是从我刚才讲的三个层次来讲，首先有营养价值，没有关系，这个 没问题。 那么第二，亚麻籽油是不是你喜欢吃的？你喜欢吃吗？ 我没吃过，它什么味儿啊？ 哎， 你吃过吗？ 就看是不是，你可以试试，是吧？吃了以后感觉哎，我喜欢吃，美食享受，可以了。第三个层次，偏性调节，你所有的这些不舒服，是不是吃了这个油没有了？胃不舒服，解除了，贫血好了，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是没有，那么这个就不可信。哎，就看 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咱们把这话已经说完了之后呢，很多人就觉得说，听说谁谁谁说了，我得坚持吃多长多长多长时间。 哎，这就是我经常给老百姓讲的一个故事一样。那么特别是在十几年前，我们这个科学报上有关杂志上嘛，报上就说苍蝇是优质蛋白，营养价值非常丰富，但是我们普通人谁也不会吃它。 对啊， 谁也不知道。因为第二个字是不是美食享受，这一点能接受，起码它是蛋白质，有营养，第一个层次没有问题。第二个层次起码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效果。 对， 是吧？谁也不会说是吃了苍蝇就舒服， 心情愉悦。 第三个层次，那吃了以后是不是会对你的身体、你的精气神有好处呢？是吧？所有的食物，我想应该对我们没有医学背景的老百姓来讲，都要基于这三个层次 判断对自己的身体好不好。 对， 不要盲目的把实验室的结果、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它的结果来照搬到体内。 嗯， 活生生的咱们有生命的生物体内复杂的代谢机制，这是应该说是不科学的， 好， 或者欠妥的。 嗯，冯主任，您这么一说呀，让我们立刻就是明白了几点哈。其中这第一条呢，就是首先不要盲听盲从。 对， 哎，大家谁谁谁觉得好，人家说的时候可能也是好心。 嗯， 听说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哎，要不然你试一下怎么怎么样哈。但是其实更多的，我们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说，某种成分、某种化学物质，甚至化学分子式，哎，通过这个层面，它好像的确是抗癌呀、治疗疾病啊，好像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如果那个东西都可以用了，那还要药干什么？ 是吧？关键是这些食物啊，它到体内都是经过代谢的分解，分解普通的营养元素，比如说葡萄糖啦， 嗯， 是吧？这个钾离子、钠离子、镁离子、钙离子这些，最基本的这些营养物质，然后体内缺乏什么，它再利用体内的生物学机制来合成体内的所谓的 需要的东西。对， 所以说不要把简单的实验室的物理过程、化学过程来理解为生物体内的复杂的过程。 对，还有呢，就是当我们搞不清楚这个东西是不是到底是被忽悠啊，到底有没有广告嫌疑啊，还是说这个东西真的靠谱啊，当我们实在是没有判断标准的时候，您就想一想冯主任刚才说到的那三条啊。第一条可能就是从一个这个化学层面，或者是这种反应层面，实验室里面的研究结果说这个东西好。另外一方面呢，第二个，如果你真的吃了，它现在有非常多的这种吃法，您是否觉得心情愉悦，把它当成美食一样的给摄入？那第三条，吃了之后，您就看看它是否像宣传或者是别人告知你那样，真的达到了那样的一个效果。 对，所以总之，这个对于饮食、对于精气神的影响，一句话。适合自己的是最好， 才是最好的， 最好的。 好，我们再看看其他这些朋友的问题哈。涛贝勒问了，他说他在室外天热啊，就觉得头晕，在空调屋里边呢，哎，正常了，舒服。去急诊呀，验血、CT 全做了，好像都正常的。他想问问，像他这样的情况，可应该找中医调理一下吗？就到了室外，天热，头晕。其实我觉得这个症状好多人都有啊， 好多人都有。 哦。 其实啊，这个中医很主要的一个观念，天人相应，就是人啊，作为一个物种也好，有生命的物种也好，正它都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才能得以繁衍生息，是吧？就是说的天人相应。 嗯， 天人相应，你对这个环境适应能力强了，说明你精气神好。中医学的专业术语讲就是正气充足，哎，如果是不能很好的适应，那说明是气虚了。 那我能这么理解吗？有的人是怕冷又怕热，有的人甭管是热的环境、冷的环境，他的适应性都很强。 嗯，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表现。 从这个体温，这个从温度感这方面来讲，可以分为这四类人。有的人怕冷， 嗯。 是吧？比就是正常的同样的天气，他比别人穿的厚一些。 对。 再一个是怕热。 对。 怕热，你看三九天还有穿单衣的，是吧？ 嗯。 还有一个既怕冷又怕热。 对。 特别是有些这种情况呢，在女同志比较常见，特别是特殊的时期。 哦。 临近更年期的时候，平常怕冷的，是吧？一吹凉风就容易感冒那种。但是一燥热起来就得马上脱衣服，脱了衣服就 又冷了， 特别冷，这就是这个既怕冷又怕热的情况。 说明他这时候的身体怎么了？ 哎，身体它是一个过渡阶段，这时候就要调理调理他的气血，哎，让他充分的能够达到天人相应，能够适应这个环境，这个就是对寒热不耐受的情况，能够调节过来。再一个就是。有些人呢，既不怕冷也不怕热，是吧？这都是正常人，这是也是精气神好的一个 表现。所以你像涛贝勒这种，他肯定就是精气神现在说是有问题了。像您刚才说了是气虚的表现，是吗？ 是 气虚的一种表现， 表现 可以找中医 调 理调理。那么中医和西医的区别是什么？是吧？ 嗯， 中医它是从用四诊的方式望闻问切来看你的精气神整个的整个的一种状态。 嗯， 那么西医呢，就是它是看你的这个结构某一个脏器啊，某一个指标是不是正常。那么正常，指标正常，脏器有没有问题，跟精气神有关系吗？相关，但是往往是不一致的。好多咱们可以看到一个病歪歪的一个人，病殃殃的一个人，面色也不好，也不能上班，一查指标都正常的，是吧？这种情况很，恰恰是我们有好多人，这个脂肪肝了，转氨酶也高了，尿酸也高了，血压也高，但是活蹦乱跳的，这不还见证吗？所以说中医和西医啊，它永远是两个医学体系。 嗯， 它不是说谁好谁不好的问题，是互补的关系。 嗯， 我常常用这样的词儿来说，这个现代医学就是以这个结构为体系，这个为这个健康这个框架体系的，是保证能稳固你的生命大厦。那么中医呢，从精气神的角度调理，来使你的生命之花更加灿烂，二者是互补的关系。所以说这个人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无论是人文环境、自然环境，除了污染那种情况之外，更要适应这个环境。 对， 适应能力 强， 说明你抵抗力强，就是中医说的精气神好。 哎呦，所以你看，精气神儿就是等于我们中医说的您的这个适应性强、抵抗力强，这样的话你就不容易生病，免疫力又强。 对， 所以说这为什么是我们终极追求呢？不仅是个体的追求，也是我们医生给患者治病希望达到的那个好的效果。 对， 嗯，来看一看网易网友的提问，这几类可能应该都是一样的问题啊。他说天热、头晕、脚软，什么原因？是精气神不足吗？这应该跟掏背了一样，气虚的一种表现呀。 对， 还有那位网友说了，最近每天都犯困，哎，这是精气神不足吗？ 这也是一种不能适应，不该这个犯困的时候犯困，也是也是正气不足的表现。 首先说你就没有那个精神头， 哎，对，没有精气神。 哎呦，那这个其实都可以做这个中医调理一下。 哎，就是因为它是正气虚呢，它包含的内容很多，根据个人体质不一样，饮食习惯不一样，说每个人的调理方法也不一样，包括即使用药物用药 也不一样， 所以说不能说我们在这个讲堂当中可以这么笼统的讲，但针对着每个人他是不同的。 明白了，我们就是说这个真的是量体裁衣，个性化给予的这个中医治疗方案，我们说这应该才是最靠谱的， 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 所以啊，像涛贝勒呀还有网易的这几位朋友哈，虽然他们都有这种天热的时候头晕啊、腿软呀、犯困呀这些症状，大面上我们都可以说是这个气虚的表现，精气神不够足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对， 但是每一个人你们到中医这里进行调理的时候，针对的解决方案、用的药，这些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问题。六岁小女孩晚上睡觉呢就马上大汗淋漓，一般在后半夜就好些，想问问这怎么回事？ 这个 小朋友 可能是需要中医，他的要找中医大夫好好调理，因为他这种情况到医院检查不一定有什么大的毛病。 嗯， 但是不光是小孩有，其实成年人也有， 就该入睡的那会儿大汗。 入睡到中医叫盗汗，睡着了、出汗， 盗汗 不知道醒来一看枕巾湿了，睡衣也湿了。这种盗汗，这是一种就比较这个严重的一种这个阴虚状态。阴虚状态，这种人呢，一般情况，无论是老年人小孩，一般情况早期轻的时候喜欢睡觉的时候，脚啊、手啊、手脚愿意放在被子外边， 我们说这个像五心烦热似的。 对，如果是严重的话，那可能就要盗汗。 哦，早期症状，我们这个手脚心热，喜欢放在外边， 哎， 舒服， 哎，舒服一些。 再严重一点了，就会出现这种盗汗的症状。 对， 有些人是热的睡不着，有些人呢，就是您睡着了之后，身上盗汗，一身汗醒来。 啊，对。 哦，那这个属于阴虚的表现。 哎，阴虚的表现。 那我们以前我记得当时做中医节目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入秋之后是不是就可以调养一下了？ 它对它这都是可以基于春夏养阳，这个秋冬也养阴，也是基于天人相应的道理。它季节的不同，人体的气血啊，状态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就有了这个春夏养阳、秋冬 养阴 的 这种说法。 其实像这一般的这个像这出现这样的临床症状，就是说明严重影响他生活质量的症状的时候，别管是春天春夏秋冬，都得应该及时去调治。 明白了，就是您现在这个症状已经让您可能生活质量受影响了， 受影响 了，睡觉质量不够好了，那您就抓紧时间去调理就可以了， 去调理起来， 不用说非得等得入秋之后。 对，不是这样。 好的，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如何吃出这个精气神儿哈。刚才说了有什么四气呀、五味呀，就是包括可能不同地方的人吃一些东西也是有一些讲究。就今咱们就特别针对，就是比如在北京，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哈，大家应该可能怎么吃能够吊起自己这个精气神来，有哪些东西可能会损毁你的这个精气神，我们跟大家的这个简单说一说。 其实在北京啊，是属于北方地区，是吧，口味大众大部分偏重一些，所以说一般情况说一方水土一方人，所以说应该是符合当地的生活习惯，在哪个地方生活是吧，尽量的要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包括饮食。 这个是不是也考验我们的适应性？ 适应性。第二个就是美食享受，想吃你无论是春夏秋冬，有的时候极个别的时候天热的时候不想吃饭， 没胃口， 大部分时候他想吃饭，直到饿想吃。你想作为一个有生命的这个人也好动物也好，他不想吃就意味着有问题了，是吧，身体说想美食享受，美食享就是想吃。 而且以前就是包括很多女性怀孕的时候都说嘛，说那时候想吃什么体内需要什么。 不是，老百姓可以这么讲，关键是他是想要就偏性调节，就是第三个层次，吃又感觉舒服 才好。 再舒服，虽然这三个层次，最后一点最关键，适可而止，过犹不及。再好吃的东西吃多了也不好。 对，适可而止这一条，就像我们说的似的，食物的摄取一个均衡性。 对。 然后呢，适合你自己的，怎么来判断呢？那就是吃完了之后，咱们足够的舒服哈，吃的时候也开心，吃完了也舒服。还有就是不要暴饮暴食，觉得好吃喜欢了就太多的来吃，这样过犹不及，反而会伤了我们的身体哈。好，那今天呢，我们是从中医的角度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了一下中医养生如何吃。吃出这个精气神儿，那刚刚呢，我们也是通过冯主任的各种介绍哈，让大家意识到了这个吃对了，吃的适合自己，其实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那尤其是大家对于中医养生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是可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包括这个不同的季节呀，你的身体属于哪一类呀？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都不特别好判断，就包括那个什么体质啊，好像分了 N 多种哈。那大家也是可以，就是我们到专业的这个中医医院呀，或者是这个医院的中医科呀，请医生 中医大夫， 对， 关键是中医大夫 帮我们来辨别一下，然后呢通过这个辨证施治嘛，给我们出具这样的一些调整的方子，甭管是药物的还是食物的哈。 对， 那归根结底的原则就是吃出精气神，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对， 好，那冯主任，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做客，谢谢。 再见。 也要感谢听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呢要根据病情的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忘了让冯主任说您的出诊时间了，跟我们说一下。 我的出诊时间是指每周二